無税 バンザ ー Hello 拜拜 拜拜， 又欢迎大家收听做咩啫？ 讲鬼故咁嚟个通 WhatsApp channel 未有鬼故讲而家。 DSC 嘅同学仔点啊？ 喂，咁快嘅， 冇问题啊！ 未介绍自己，我系 YY， 我 系杨怡， 我唔系车淑薇，我系阿 车淑薇， 车淑薇， 车淑薇系边个啊？ 系啦，欢迎大家收听呢个频道啊！是今天是讲什么？刚才你讲了出来了。 DSC 的同学仔不要灰心啊。 人家已经放了榜了，是不是？ 是已经放了了。 是放了了。 放了了，这集出的时候一定放了了，不要玩了。 我不知道。我 都 不 在 那个世界。不过我是这样见到是当真那里说什么 DSC 那些活动啊弹啊。 那得了，跟他我跟他跳水。 这排都是了，应该之后差不多 了。放了了。就算现在这一刻没有，我们播的时候我们出的时候都放了了。 应该是的。咁咧，即系有啲通常， 你有咩好嘅提 勉励大家 嘅suggestions 俾我哋啲考生咧？嗰啲 其实咧，我觉得咧，以前听到呢啲，即系如果你系当届嘅人，我唔知道你咧、哦，一定每年佢都会咁话，系咁唔使灰心噶，唔知咩噶嘛。 记得冇嘢噶，过 A 嘅事其实好小事嘅啫。 你人生其实我想讲咧，当时咧，你系存在喺呢一个，即系要应付啲 DSE 或者会考啦。当年 即系都系当事人啦、 啊。应届嘅咧，其实你听呢啲系废话嚟噶，我觉得啊。 即系你当时觉得嗰啲人讲嘅都系废话，帮、 啊、 你唔到 嘅。因为咧，唔系嗱，嗰啲有好实在嘅资讯就系会帮到，即系话哦，你几多分或者你点咧，应该读啲咩或者点样样，嗰啲系有帮助嘅。 留意翻先啊，我唔知道我哋依家听紧嘅年龄层有几广啦吓，可能有啲人咧系好似我哋咁，就系经历嗰个叫会考， 系 唔同嘅，唔同依家嗰个学制嘅。有啲人就唔系而家系好后生，即系吓唔系，唔使咁样噶。 系 我哋得中五程度嘅啫， 我哋只系去到嗰个以前嘅会考啫。 进了 系啦，咁我唔知而家嗰啲，唔系即系我意思系咧，嗰啲好实用嘅资讯就一定系嗰啲有用。 但系有咩当时有咩资讯你觉得系有用嘅咧？ 咪话俾你听，譬如你几多分，应该读啲咩咧，有咩选择啦咁咯。 唔系嘅，我学校最有用的一样嘢咧，就系我未毕业咧，佢就教我写求职信。 哦，呢个都有用， 好实用噶，我都学校。 但我意思系咧，头先咪 唔错，学校做啲咩？ 即系有一扎嗰啲咧，话例如好似啲明星啊，或者艺员啊，会同加油啊，唔知咩咩咩 其实我嗰阵时，即系我哋称为当事人啦吓、 啊。 我系当事人嘅时候咧、 啊， 我见到嗰一排可能电视甚至听903、 啊、全部都有， 佢都搵啲人录一啲句子。Hello， 应届放话声，冇、 啊、 事嘅。嗰啲 同学仔，你哋唔好灰心啊！ 系打气，我心谂我而家考捻完，你先同我打气。 唔系我就系话咧，当时我系应届嘅时候，我觉得听這些呢啲咧，我讲真啦，佢哋会嗱系嘅，佢勉励一啲人，譬如话、哦、其实你好低分都唔紧要，呢、這个只系人生嘅一个好少嘅部分嚟嘅啫， 唔、哦啊、会因为呢一场考试决定你一生咁嗰啲。 呢、啊、句成日听到嘅，我嗰阵时 好小事 嘅 啫。 系啊，呢个只系人生嘅一个好少嘅问题，即系唔紧要嘅，唔好咁大件事啊。 由个头去到个尾，你已经重复咗十次呢句嘢。 系啦、啊，我都有想讲俾你听，但我想意思系话咧，应届嘅时候你完全唔会觉得 身为 勉励到你嘅。我只会觉得呢啲系 bullshit， 因为嗰阵时嘅我咧都系会觉得好大件事嘅。 啊， 因为你会觉得嗰件事就系你而家要面对嘅。 咁你而家觉得咧？ 嗱，我真系觉得系唔系一件好大嘅事。 是， 唔系，但系呢个咧你冇用噶。你而家同嗰啲细路讲，你大个咗先会明 白。咁我想问啊，如果你而家同啲细路讲，你会讲咩啊？ 我会觉得 即系嗰啲当事人，而家嘅当事人。 咁你可以讲啲咩啊？ 系 都系要讲嗰啲尽咗力就得噶啦。咁唔通点啊？ 有我想讲， 我搵人打一打佢。我想好似电台推个音效喺窗咁嘣佢 ，boom 咁啊！ 我会觉得真系唔系一件好大嘅事。 我烦讲咗几次，唔好意思啊，对于我哋听众好烦讲咗几次。 咁你讲咩啊？如果啲考得唔好嘅同学。 无论个成绩点，你唔好谂啦。你不如真系睇下之后你想点先，你想读啲咩， 你不如 plan 下，或者睇下有啲相关嘅资讯，即系实际啲嘅嘢啊。唔好再去，首先唔好纠结佢好唔好啦，真系。你不如谂下，哦，如果系咁样嘅话，你可以报啲咩，去边度报，或者啱唔啱咧？你系咪真系想做先？ 即系啲实际嘅，你系做啲咩嘅咧？ 实际嘅嘢， 或者你唔想读书，系咪做嘢咧？ 或者边款咧？你而家或者你屋企原来有负担到咧？ 系， 即系冇同屋企人倾下。如果真系想读呢样，你唔好理成绩先。可能你好叻，但系你屋企人系俾唔起，咁冇用噶嘛。 或者你好叻，但系咧，你屋企人想你读嘅科同你自己想读嘅又唔一样。 即系用表谂一谂，究竟之后系点样，而唔系 focus 喺嗰个好唔开心啊。 系， 或者 人系好似 咁样，不如实际少少咯。 失恋咁噶嘛。 但我就唔会同佢讲啲加油，加咩油啊？等放榜先系 加 油。 好虚，都唔知加咩油噶咋。 其实加油系咪应该喺考嗰阵时讲？ 考之前就要讲啦。 考我哋嗰阵时仲有咧，考模嗰阵时候讲你好加油啦，咁咯。就唔系呢个时候嚟讲啦， 唔系应该佢讲，哇，你稳定后路啦。 嗯， 即系其实大家 稳定后路系咪都要噶？ 唔系你心水清，应该都知道自己去到边个程度噶啦。 大约系点样啊嘛？ 系都系嘅，不过而家嗰啲好成熟嘅，应该冇嗰阵时咁猪斗嘅。 一啲啲啦，而家我觉得有啲系过分保护嘛， 系 即系佢由可能小学、中学佢屋企人都 plan 咗啦，咁反而有一啲咁。真系比较大嘅事嘅时候，佢真系吓咁跟住点啊？咁咯， 有啲人我发觉咧系有另一款，就真系咧好麻木，就我一定系读呢个噶啦，咁啊梗系读呢个噶啦，咁咯。 咁冇嘢嘅，嗰啲好清晰 啊 嘛， 系啊，即系 目标清楚咯， 直接拣咯，唔系可以做咩啫？ 佢拣到我唔紧要，佢拣到啊嘛，我最怕系拣唔到啊。 有啲人其 实 唔知自己做咩，考完之后唔知读咩嘅，有嘅其实 我 前面 你好清晰噶嘛，我净系读呢样嘅啫。 哦 ，OK， 无论结果佢系咪真系适合咧，都唔紧要，起码 佢知道佢拣噶嘛，好过你被我安排或者是但啦呢个啦咁嗰啲。 咁但系我哋应该都对时下，而家佢哋真系点或者系 甩晒噶啦， 系啦，我哋系唔清楚嘅。 系 啊，讲翻我哋旧史系点啊？ 呢件事都真系 咁由最旧嗰个开始讲，喂喂。 我嗰啲好耐噶， 咪就系话最旧开始讲。 咪会考？ 你放榜嘅时候系咩年代啊？咸丰。 咸丰 系， 咸丰末 清朝，清朝 系咪喺热河度放榜？ 系嗰阵时，其实咧，我对于嗰一日咧有啲模糊。我记得咧都系大家约埋一齐翻去， 嗯， 然之后系大家同学，即系有几个，其实有啲人有啲人系好紧张噶。 唔可以咁讲，推前少少， 我推前少少， 我将个时序 考会考， 即系啦呢件事对你嚟讲， 成件事即系你经历，譬如中午 系啊 考试系点 啊，跟住之后你会考啦，跟住放榜噶嘛。 我觉得其实呢、这个即系话要去面对会考呢件事，对我嚟讲都有少少压力嘅，即系觉得好烦，因为大家会不停咁样去 focus 话你应该点样温书，跟住大家要点样做， 哦、 即系嗰啲卷啊啲嘢。 咁你有冇温书？ 有嘅，但系我就觉得咧，我觉得好似死温咁咯，即系冇一个， 即系总之一个动作拎本书出嚟睇或者抄一啲嘢。 当时即 系 好似大家都要做呢样嘢，就要做噶啦。 Okay. 但系你话有咩方法咩行，其实我都冇乜效率嘅。当时我即系冇话好似有啲人好有策略，你应该点点点点。 朝早就温中文， 系啦，即系 晏昼就温英文， 两个字生字嗰啲两钟咁嗰啲。 我冇呢啲策略，我只系交温。 你嘅同你嘅同你朋友都系咁嘅，你侧边啲人， 或者我哋会互相拷问一下，即系未去到有啲人。又好似话斋，系上周咧就去呢个 library 嗰度温，跟住就再去点样写一啲嘢，即系好似好有策略嗰种咯。 但系你而家谂翻，其实呢个温书方法你 系 唔 work 嘅， 系唔 work 嘅，应该系有策略。 咁多年过去啦， 唔系，我觉得咧当时咧，其实讲真啦，真系懵懂嘅，真系唔好识， 你都冇乜心啦。 一来其实唔系 未开窍个人， 唔系 开咗咩？ 未瞓醒啊！ 而家瞓醒啦咩？ 而家做嘢咧，你个人大咗会有啲，即系会有步骤，应该点做？ 唔系佢而家好清晰嘅做嘢嘅时候， 但系以前 瞓醒咗 嘅，细个咧真系冇噶，完全冇呢啲谂法。 系，亦都唔 人哋 话 温咪温，温咪即刻拎本书温咯，就唔会话啊， 你 应该点样 温？ 死背我而家觉得系，而家回想翻 咩科都系 系。 咁你至少都系温书嘅，数学你真系有温，你数学应该系唔会面对啦。 睇嗰啲式咯，但系其实睇唔 睇嗰啲式你有背咩？ 真系有噶，但系背唔识运用噶，即系好唔 好死板啊！你只可以话、哦、你好似觉得一二三四，哦系嘅一二三四，但你唔会谂下点解呢个一二三四 一二啊， 系啊就碌咩啦咁嘅样，即系你唔识得话点解要一二三四啫？你谂下点解你唔可以怎人哋话一二三四？ 咁我想大胆咁假设个问题，净系呢个点啫？阿威威，如果而家你用而家嘅头脑翻你以前嘅身躯，时光倒流，你觉得你会数学系叻咗咧？ 唔知可能会 即系会唔会 好叻，但系可能会好少少。 但系你会唔会觉得自己嘅记忆力可能就衰退咗咧？ 亦都系，所以我会用智慧去补救。 O、okay、K， 就唔系用记忆力。 唔系因为 我忍唔住，所以 我有一次睇嗰个直播咧，系嗰个杨天明同梁子珊访问嘅时候就话咧，佢、哦、老咗咧就记忆力好差，就唔好学言语啦，就学下啲画画嗰啲嘢。 哦，即系唔使记， 唔使记啊，记忆力冇咁需求。 用感觉， 但系我会谂啦，即系唔好讲而家。其实咧，离开咗学校之后咧。大啲做嘢嘅时候，我会回想翻咧，嗰阵时会突然间，其实系可能真系会唔同咗。你会觉得如果而家要你去读书咧，可能嗰个理解上咧系好过以前细个噶，即系你会清晰少少噶。以前细个就一碌角咁，唔知啊，唔识啊，哦，咁咩？ 你啫， 咁咯，系啊，即系我觉得我如果能够翻转头，可能系好少少，但系都唔代表好好多。 因 为本身我都唔中意， 因为 Y Y 都系想躺平。 我唔系好中意数学，呢个真系完全唔 想接触。咁最后即系你都叫做死背烂背，有 就去考 去考试啦。 系啊，但系数学好差噶。 咁个结果都即系都当然。 结果系咪就系咁咯？即系冇乜。 我意思唔系问你嗰个分 成绩啊， 系即系最后你考完之后点啊？即系你点样面对？即系好似佢哋而家咁。 面对一下咁差点算咧？咁 系啊， 但系我咧有少少，我呢方面我有少少清晰，就系我唔系想读呢啲，即系继续读落去 嘅。正规 嘅系，我只系想读一啲我中意嘅嘢。 例如咧， 例如嗰阵时候我系根本上不嬲都唔系想读继续读书嘅，只系想读有关于 art 嘅嘢嘅。咁我就已经嗰啲系咪都冇乜所谓噶嘛？即系你点样考到差都 咁，所以你放榜前你做咗啲咩准备咧？ 早啲瞓。 唔系，我觉得我好佩服你嘅，因为咧，其实而家咧唔系话你 art 好就得噶，而家要你中英数都合格先、 哦、 可以俾你读 的，即系基本盘都有 啦，系啊，好惨嘅而家都。 咁当时我嘅成绩咧，即系连系读嗰啲都 OK 嘅，即系唔使话。 哦 okay， 唔系我意思系话你放榜前有冇稳定咗？我已经睇到呢一间可以报啦。 心目中知道边啲咯，心目中知道边啲， 即系稳定噶啦， 有 晒策略噶啦。 但系就应该唔系好关我主成绩好点样，即 系 好到。 咁所以你 系 打定主意，无论考咗咩，总之出咗嚟之后就去报啦。 系啊系啊。 O、okay, K， 即系佢个目标好清晰啦。 终于问到啦，唔该。 系啊，即系唔系嗰啲人话我如果咧呢个分数就点，嗰个分数就点嗰啲噶嘛？佢哋有好多。拣择噶嘛，系啊， 唔系佢哋 或者再读一次 嘅，唔系佢哋通常会考几间唔同嘅，睇下边间收佢嘅。 系、嗯、我未去到咁嘅，即系我都收窄咗范围。 但 系 当时你放榜前啦，即系你已经有呢个 plan 啦，即系 啊， 我已经谂住咧，无论我几分都好，我都系报嗰个 ask 噶啦，即系 design 嘅嘢噶啦。你屋企人有冇问你啊？即系佢冇话你打算点啊？即系你想报咩、啊？ 好似有问过下，有讲过下咯，但系冇话好实质咧，佢哋。亦都冇好实质咁了解，喂，你系咪应该啱？ 咁你有问过佢哋？我想报呢一间个学费系 呢 个？呢 啲完全冇， 冇倾过， 冇倾过。我觉得系、哦、 应该俾得起啊，系嘛？ 即系会唔系？我系会觉得到时再算咯，冇咁细心话而家谂有冇钱 咯。咁最后你系点噶？读书系即系自己半工读啊，定系即系屋企人负担你啊？ 系啦，因为呢个都系冇谂过啦，亦都觉得嗰阵时又唔知道钱呢个问题噶、 啊， 即系冇谂过好多钱定系要唔要点噶。 咁你放咗榜之后，你就 报 自己去报。 系同同学一起去一间，即系我觉得好好啦。以前 你一讲啦，唔记得 白影期咯，即 系 觉得我好想入白影期， 即系直接就喺学校出嚟就去咗白影期啊， 好想去。 咁报嘅时候唔使俾钱嘅咩？ 唔使， 就咁报个名留位噶嘛。 去考噶，即系咧佢当日啦吓、哦， 收 个 生先会再收钱嘅。 放榜嗰日咧就话去嗰间学校度，咁有同学都一起去嘅，咁啊不如试下一起去啦，即系盘嘅。咁去到之后咧，佢即刻就要做一啲 test 噶，即 系 好似好多人 白痴。 咁又唔系嘅，即系佢要可能有少少约率关于 design， 但其实咧对于嗰阵时我一个碌角嚟讲咧，即系细路嚟讲咧，嗰啲嘢好深噶。即系我 你记唔记得佢考啲咩？ 有啊，佢咧有成份卷入去一啲课室度考咧。 是讲英，首先成份是英文的。 哦，碌柒啦你。 咁跟住好啦，跟住做问题，并不是英唔英文添，系里边嘅内容啊。 系咩嚟啊？ 哇，好高深，有啲系关于 fashion 嘅添，即系佢 design 好多方面嘅 design。 你仲 记得佢问啲牌子咯？佢会问你 YSL 嘅全名系咩啊？ 哦，咁呢啲 Y 文先答到。 唔系，呢啲对呢个细路嚟讲系唔识噶。 如果你好中意 fashion 嘅， 有啲人咧系识晒嗰啲 brand 嗰啲，咪识咯。 但系对于一个中午，其实你唔系真系好深入噶，你只系中意画嘢啊嗰啲嘅，未去到你分咩嘅设计噶嘛？但系佢分咗噶。 哦、可能他想看看你 哪一方面有興趣，但那些問題是好，我覺得對於一個普通的中學生還要中五的來說、哦、不是很熟悉咯，那你都是他是 multiple choice 的、 哦、 那就圈圈圈就 tick tick tick 這樣 咯你只記得這條問牌子， 我最記得是因為我覺得蛤 什麼東西啊，我看開波鞋 的YSL 呢你大概見到就是 LV 你知道，但你不知道那些內容的、啊、譬如他是來自哪個國家的， 這些如果問我的中國同學他答到你 以前那些你都是买的，怎么会这么细心？ Tiffany是来自法国咯， 你以为 我知道 Chanel 是法国， 是啊，他還有我最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他的全名是什么，他给了几个你选的、哦、我不记得有没有选啱定选错， 那你填完这个了， 是啊，跟着他就会筛，我不知道他是不是可能、即开始就见一些人，真的见你、 哦、即刻啊， 即刻的同一天发生的所有事、哦、所以你很紧张的，你由一个房 即是你在学校失攞了个成绩就同学同学去，在那个哪里来的，你去 油麻地。 哦、okay, 你的中学在哪里？ 在港岛区。 哦，住过海。就去這個， 但是我现在想为什么会识去的， 一次过是不是你有招就搞定了。 有招搞定了。而那同另外同我一起的同学呢，他是很劣的，比我更劣的。 你已经劣了、 哦。我没有东西的，我不是劣不劣的，我是平的。 你就烦了，我刚刚 说。那他呢是有一点担心，他是哭的，直情。我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可能他。 那他放榜他拿成绩的时候就哭。 我没有，因为初头我不是跟他一起拿放榜成绩的，我是之后大家拿完之后说你去哪、嗯、你去哪的时候就跟他一起、 哦 啊、不如我们一起去啦这样。 哦、okay, 那 你见 啦。我也不记得哪个带我们去，我自己找，因为你以前没有现在这样 Google 找路的嘛。 看黄页。 唔系，可能喺地铁站度，可能有大概知道地址。 我阿妈成日话打1083问， 系，但系嗰阵我都唔系好印象呢个小节啦。 问天好高。 咁跟住我哋就一起做完嗰个 test 就出翻嚟等啦，就排队每入每一间房咧，我同佢唔同嘅人见嘅、哦，即系分开咗啦。当时 问咗你啲咩 咧？咁真系好惊嗰阵时，问好串嘅嗰个人。 你记不得系问咗啲咩啊？ 我最记得第一句系问佢用英，首先成个 interview 系用英文嘅、 哦， 然之后入去嗰间房度咧系好多人嘅，即系我意思系每一组人，因为可能当日佢要应付好多会考嘅人嚟啦，咁佢成间房入边有好多人一起进行紧 interview， 每一个都系单对单嘅，但系就冇隔住噶，你听到隔篱问咩噶？咁、 哦、 跟住佢咪 即系张台咁，你坐低啦咁样， 但系隔篱好多台一齐都系问紧嘢，好、哦、嘈嘅，但系咧嗰个人有少少。即系而家我嚟讲咧，觉得佢好串嘅。对于一个细路嚟讲，好惊啦。嗰阵时真系好惊啦。佢就话用英文问你 What is design？ 喂，点识答啫？ 咁 你答得到啊？而家都答唔到噶。 Everything is design。 跟住嗱，首先咧，佢用英文，你已经惊咗啦。即系你用英文答佢啊嘛。我想话，我连中文都唔识答啦。咩叫设计啊？你对一个未读过设计嘅人点知啫？如果你唔问我啦，我而家会串翻佢咯。 咁你当时答咩？ 唔识答。 你而家想答佢咩？ 系你而家？ 我都未读过，点知点咩设计？ 我话叫你而家答翻佢设计系咩？ 设计我都唔识答，收尾我围绕住。 你而家都唔知咩设计？ 系啊，我唔知点讲。 O、okay, K， 你点答啊？ 杨 怡， 你觉得咩系设计？所有嘢都系设计咯。 屌，咁真系冇答过啦。 可以答下先。生活就 系 设计。 系啊，即系你可以咁讲啦。即系你生活，你而家生活上好多嘢都系设计，但系咧你当时要用一个英文，仲要用你个脑系空白嘅。跟住咧，仲要咧，我停咗好耐，即系佢等我啦。跟住 你头先讲嘅症状好似晕血症咁， 系啦。跟住停咗之后，我真系唔识答啦。可能唔识答之后咧，我就问佢可唔可以用中文答。我尝试用中文去讲呢件事， 哦、即系佢问你一个问题，即系停 咗 好耐，之后就问佢我可唔可以用中文答你咁啊？ 系啊，唔、哦、系我唔系用中文讲， 你用英文问佢可唔可以用中文答你？ 系啊， 类似系咁咯，我记得。跟住佢话我咯。他说你会不会跟一个外国人说你用中文答 他，你会跟他说你是不是外国人咯？ 咁嗰一下你细 末了， 细路嚟讲， 佢唔会嗰时捞咗嚟， 细个咧就会觉得对唔住啊咁嗰啲咧，即系你有少少系咁样嘅个方向，跟住佢就你照讲啦咁，咁样你明唔明佢个态度系咁啊？咁你照讲啦咁样样，跟住你讲出嚟咧，但系我而家唔记得讲咩啦，但系应该都唔系好有信心啦，好啦。最后咪走咯，好短 之后就冇再搵过你啦，即系唔收啦。 佢即系意思话，哦，你翻去再睇下 等通知。 如果 即系唔识英文就唔使读，唔使读设计 啦。佢话如果收你就会通知你，即系你冇就唔使理啦。 哦， 咁咧，而我为咗呢件事耿耿于怀好耐，我去特登去公共图书馆、中央图书馆咧抄一啲书，解释咩叫设计。 但系你而家答唔到我都， 因为我唔记得咗。 哦，真系啊，咁最后你去咗边度读咧？ 最后我冇去到呢间嘢，当时 嘅前程系点？ 唔系去咗另一间都好出名嘅， 系啊， 去边 间？去咗大一咯，但系我系隔咗一年之后先去嘅， 即 系 呢一 个 收唔到你之后，你之后做咩咧？咁 之后我就做兼职咯，冇读书嘅，就搵钱嘅，即 系 自己搵。 即 系 一年之后先再去报大一， 系啦，跟住搵咗钱之后咧，就自己用自己嘅钱去读书嘅。因为我记得后尾咧，正式收生即系九月开学噶啦嘛，即 系 所有嘢又继续。运行噶啦嘛，个世界七八月你就癫咗啦，因为大家乱七八糟啦。 九月嘅应该要读嘅人读 啦， 开始系 啦。当然啦，九月你平时系要读书噶啦嘛， 你 以前 人生第一次觉得 唔使 读书，唔使翻学， 系啦，唔使再着校服啦。咁咧，跟住咧，但系咧，你会觉得好似有啲怪嘅，因为自己冇 做，有所失， 又唔系做嘢， 即系有做兼职，但系唔系一个好似好正式嘅工作。 大家都投入翻啦，而你就唔知做咩。读书 就去咗读书啦。咁咧，佢系有问我仲读唔读嘅。 边个 嗰个板期？板期啊， 可能有人冇读。 我根本觉得你到你开学嘅时候，有啲人系可能已经报咗其他嘢，或去第二度地方。 但系你点解冇去咧？ 系咯， 因 为 嗰 阵时 就真系正视呢个金钱嘅问题咯。 O K， 就觉得哇，原来佢话 唔系咁，你同佢缘分就喺度咯。 系啊，佢有话咧， 即系其实如果你系问你屋企系有冇钱咧，其实我哋 佢话好贵咯。因为佢俾一嚿钱嘅，即 系 佢系唔系话逐个月学费嘅， 一次过 几 贵 咯，系 嘛？ 应该系俾两期， 类似几期咁俾啦。即系你一次过可能要俾成唔知唔会一 咁，所以你就问你屋企就俾唔俾到？ 佢就话吓咁贵啊，或者跟住佢同埋嗰阵时我已经应承咗做兼职，佢就会觉得你不如赚翻钱啊咁。即系你明唔明啊？你已经开始拣咗兼职啦嘛，做乜就翻转头俾钱读书呢？因为佢系全职读嘅一个系， 系即系学生咁， 系啦，就冇得话我哋喺度继续做嘢嘅。咁跟住佢就会觉得吓、啊，你唔系拣咗啦咩？你都做噶啦，你不如、啊、哇咁，即系话好贵。咁我又唔好意思再讲啦。咁、我跟住后屘系因为我自己搵到钱之后咧，我再报嘅， 报大一 嗰 个 就 系 公余嘅，即系唔系要全职嘅，我都仲系做紧嘢嘅。 OK， 咁样咯。但我就觉得当时我未兴 Ivy 嘅 ,Ivy 呢仲系好初级㗎即系冇乜人会真系想读㗎。你觉得咧冇用㗎 系啊 ,Ivy 而家好劲㗎惊 唔认可。 佢而家变咗专上学院。 咁我想 而 知 YY 有几耐。 点同呢嗰时我系第一我嗰届呢嗰时啱啱先有呢个艺进。即系以前话零分去读嗰啲咧，仲要系超级俾人睇唔起， 又或者中三完咗冇会考嘅人就去 后期叫做 好 啲、你可以即系你唔会拣噶，你会觉得吓呢、這个嘢，虽然佢开出嚟系特登俾一个选择你哋，好似好好零分读，但系冇人会去读噶，情愿零分嗰个唔会去读噶， 做嘢都 系啊，做嘢咯，你会觉得呢啲课程嘥钱或者嘥时间， 又或者 读 多年中 五咯，其实好多人咧好中意叫以前咧好中意 repeat 嘅。咁我覺得我都有同學係 repeat 嘅，咁我覺得有啲人中意選擇想真係再嚟多次啦，但我會覺得咧，如果你唔係真係好中意嘅話，我覺得 repeat 咧都係有少少浪費時間嘅，我覺得係嘅。 好啦，我哋聽完 YY 嘅會考經過、會考放榜，最後喺面試俾人兇嘅經過，到底咩設計呢？佢而家都唔知道 咩系设计，如果唔使讲呢啲理论啦，实践噶嘛。 Well, why design？ 系 我知道就唔使入嚟读啦，系咪啊？ 你 点会 对住一个细路讲嘅啫？ 你答佢 Well in my opinion，I think you。 冇咁大胆啊！以前， 然后等佢问完之后，你就话 I totally agree with you。 唔系啊，我系觉得佢其实真系影响咗我好耐嘅呢个恐惧嘅，即系阴影嚟嘅。 咁希望大家即系如果呢一届有同学仔系咁咧，就唔好惊啦吓。全 人哋，我觉得而家啲细路冇咁捞。 又或者如果大家真系有阵时要同一啲青少年讲嘢，或者啲 应该用到咁嘅， 就唔好乱嚟啊！即 系唔系， 原来会影响人哋嘅。 佢用一种道德高度。地望住你讲，你知唔知系咩啊？咁嗰啲感觉， 佢系珠穆朗玛峰望捻住你 啊！但我心谂，你戆居，我未行过山，你同我讲，即系点搞啊？我觉得唔系咁样啊嘛，点解咁啊？不过算啦，收尾 佢打份工噶咋， 佢觉得好烦，好多人要见啊！快啲下一个 next。 如果俾我而家串鸠佢啦，我继续啦。 系咪想边个讲先？ 你讲先啦。 好， 今日访问一下杨怡啊。 你会考当时做过啲咩咧？ 唔系，应该讲会考前你有咩准备？ 其实咧，因为我系讲过，我唔系成日翻学噶嘛。 系啊系。 咁会 详情可以听翻我哋讲中学生涯嘅嗰啲集数啊，系喺呢度见到。 咁但系咧喺中学嘅时候，中五嘅时候咧，即系要考会考之前咧， 即 系 考模啊、温书啊。 我其实都冇温过书， 漏废嘅。 我系直情冇温书， 系零。即系佢哋系连你嗰只 手空拳， 唔系佢系连你嗰只白下嘢睇混下书都 冇， 系咪？冇， 即系放弃态度。 我尝试过想扮嘅 ，OK。 咁我咧就约咗啲同学去自修室啦。 啲人好中意约埋一齐温书， 系啊， 因为你咁先可以鞭策嗰个人啊嘛。 我都唔系咁嘅，你先。 跟住之后我去到自修室咧，咁个个都温书啦， 系啊， 我喺度黑板瞓。 即系其实你去都系唔系好有心嘅。 跟住之后自修室有啲管理员噶嘛，就瞓。敲我个台， 小姐你冇事啊嘛？ 佢话你冇事啊嘛？系啦，你身体咪唔舒服啊？ 系而家咁样， 温太辛苦，唔系好眼瞓。 其实直接上我嚟唔好喺度瞓。 唔系，其实咧又打个叉先，图书馆嗰啲人冇得顶，咪坐喺自修室咧，佢见你瞓着咗，佢都会叫醒你嘅。 系啦， 系啊，佢以防咧瞓觉啊，真系，即系啦。 但系真 系 好好瞓啊， 跟住好静。 咁我就即系觉得当我发现我其实我温书 根本就冇心嚟温书啦， 我其实唔系好想温书。 你主打系想成赚一起去啊，好咯去咯，咁系咪？ 又唔系，其实我同佢哋都唔系好熟噶，都系同啲同学，只不过佢哋话去咪去 咯，咁样系。 佢哋仲约埋翻学校一起去考嗰啲英文 oral， 佢哋一起练习噶，好好嘅。但我冇去嘅，冇翻学一贯嘅宗旨都系唔去唔温。 但你有冇谂过后果？即系会谂，咁点咧？ 之后系啦， 冇啊，冇谂过后果。 当时 完全冇谂过沙扑啊！ 总之就系唔想温咯， 系啊，跟住我 冇 feel 去温咯， 仲夜晚就打机咯，打到通顶。 但你冇惊过嘅，即系譬如咁之后点咧？ 冇谂啊， 完全冇嘅。 咁到考嘅时候，即系考紧试啦，考紧会 考 啦。考 紧试嘅时候，我咪前一晚睇下咯。即系 象征式 嘅，今晚唔打机，钳钳啦， 系啦。但系我历史系有背到嘅，即系佢有 认真咁睇， 系佢要写 essay 噶嘛，我咪背咗个 essay。 我想问你哋有冇做嗰啲咧？有啲人好兴做翻之前嘅前几年嘅试卷噶嘛？ 有， 特登 去搵噶 嘛？ 系 啊， 有 有嘅有嘅。 我同学特登去图书馆搵咧，影印，跟住 系啊， 一齐做，仲话不如我嗱，我哋一齐做完之后，你对我嗰份，我对你嗰份，跟住我唔使嘅答案噶嘛，做咩要互对？ 即系佢想睇下你，大家互补下，睇下大家点啊嘛？即系你想你系点样答嘅？ 好，去翻嗰度。 系啊，咁我。就是完全冇啦，就打机啦。咁啊打机咧就识咗好多台湾朋友啊，一起每一晚又吹水啊，咁 完全觉得 完全系。 但第二日考试你会去考嘅？ 我试过冇带笔去考试。 咁佢嚟做咩啊？ 我人嚟咗咯， 喺我屋企 练咗 噶咋。 咁上去攞翻啦。 唔系啊，石头系咪家子？唔系 我 冇笔。 主要系咧。主要是那个已经派卷先嘅，原来我冇带到笔。 咁点啊？用手指 举后面嗰个人 借， 我问后面嗰人借咯。 前后左右，我都试过考嘅时候，前面嗰个男仔问我借笔。 咁你心谂点啊？ 唔俾佢咯。 哦，你话呢条咁废 嘅。我心吓，唔系啊，系啦，攞去啦咁。 同埋因为我咧系住得比较远噶，我啲同学其实喺佢哋嗰啲区校咧系 一齐， 喺学校嗰边嗰啲区嚟 紧啦， 即系佢哋就会有盘。喂，考完之后点啊？ 你自己一个，但系 我通常得一个人嘅咋，我喺九龙东呢边考噶。咁我就觉得都冇所谓 啦， 系啦， 唔系咁起码你又去，有啲人系考都唔去噶嘛，因为真系 系 啊，即系唔温书都算，去考都唔去， 系啊， 直头 系啊，唔去考嘅， 会噶，我知道。 咁跟住之后，我其实我觉得个好模糊，系我点解完全系 零 feel， 唔想做呢件事咯。 你会想回点解你不想做？ 你一个咁耐啦， 因为譬如我冇翻学嘛，我对呢个学校系冇一个投入感啊， 对学业呢样嘢都冇乜。 但其实咧，譬如你讲你嘅数学咧，有条式我就做到噶啦，即系我系嗰啲老师讲嘅时候，我全部识做嘅，但系我冇 用心，冇去处理啫， 系啦，就我就唔识咯。但我的数学都不合格的，因为我根本都没记那些式， 即是求其这样就 算了。对啊， 求其。在等放榜的时候你有没有紧张呢？ 没有，他都知道是怎样的。 那你就放，但是当时你有没有想过放完之后你会做些什么或者想着些什么？ 完全没有的。 冇打算， 冇打算嘅。 咁人海茫茫咁点算咧？ 人海， 但系因为我个文学老师好好嘅，即系个训导主任，我曾经提及过佢嘅。 系佢有讲过。 佢好好嘅。 不过听翻呢一集见面。 咁其实我嘅分数喺我啲同学度就唔系好差嘅， 正常上。 但系就唔系话好好， 即系都唔会升到中六啦。首先 系嘅，同埋我哋学校个中六都 冇 feel， 冇中六噶啦。我哋嗰间学校 即系你去第二度嘅。 系啊，就算你要读都要去第二度。 咁你当时放完榜，跟住 佢话，不如因为我有。科比较多两分啦， 哦， 即系可能 好啲啦，算系。 不如你试下呢个啦，就系 arts 啦。 哦 ，OK。 咁我美术就比较好高分啊。 系。 咁我就有去到，跟住我就谂下屋企附近有间学校喎，咁 有间学校系 系屋企附近系 VTC 啊，有。 哦 ，OK。 咁我就去啦，跟住有个同学就跟我一齐去啦，因为我哋都系读美术嘅。 即系学校攞完成绩表就去嗰度啦。 咁似我 头 先个同学。 唔系，但系个老师跟我讲噶，佢话不如你考虑下， 你可以呢个得咁样， 我去指你去。 系啦系啦，佢俾一个 咁你就哦咁好咯。 咁使唔使面试？ 唔使嘅，但系要好似系要准备咗钱先。 哦，即系报名嗰， 即 系 已经系俾 已经收啦。 因为唔使好似白英奇啊，你估白英奇咩？嗰啲俾钱就可以读到噶啦。 仲要做份卷先、哦。 不过佢会分班嘅， 系 即系佢会睇下你 程度啦，都系睇翻。 嗯，佢会分，佢会有少少 test 嘅。 咁 报 咗呢个 VTC 系一个 design 嘅课程嚟嘅，都系。 系啊 ，graphic design 读一年嘅啫。 哦， okay、 就唔使白英奇好似要读两年噶。 我唔知啊，问翻白永琪嗰位师主， 系啊，VTC 读一年嘅啫，咁但系咧佢可以再 接， 系啦， 再接， 系，但系因为譬如你讲个钱个问题啦， 系 啊，初头咧，因为我 系你就咁自己去报啫嘛， 我妈妈系有负担我读即系可能两三个月嘅， 嗯， 但我见到佢嘅负担好大，即系佢供 开始咗之后， 跟住我就冇读啦， 系， 即系我连 VTC 一年 都 冇，都 冇读完嘅，咁我就去咗做嘢咯。 OK，之后有冇再读过，再读翻啲嘢？定系一路都系靠做嘢嚟实习？ 我喺好耐之后，即系我做嘢已经做到可能 senior 啦。即系后来我机缘巧合都系做到 design 嘅工作啦。但首先我要讲下咧，我咧夜晚唔瞓觉咧，就同啲朋友倾偈咧。其实我啲朋友系大家个兴趣都系画嘢噶，好中意画图噶。咁譬如台湾朋友就会画图啦，我又画图啦，咁就令到我咧对 Photoshop 咧有好大嘅兴趣啊。当时。咁咧我就冇做，即系冇 自己去研究， 冇读书之后咧，嗰几个月我就成日都画嘢噶。咁咧有一间公司就哇觉得我画嗰啲嘢，哦好似几得意，就叫咗我去做咯。 嗯， 即系我系咪一个冇读任何呢啲白英奇啊 VTC 毕业嘅， 即系唔系啲课程 而入咗行嘅咁咯。即系我都觉得好有趣嘅，所以我对我 所以呢个都系一个唔同嘅出路嘅。 即系所以真系唔使惊嘅，你 又嚟 系啦。 呢件小事系唔会影响你一世。 我觉得而家更加唔使惊咁多嘢。 系啦， 以前我哋就话冇咩可以做。 不过咧，我都认同咧，如果你读咗受咗一个专业嘅知识咧， 唔同嘅， 你嘅设计嘅概念可能会丰富 啲。就你就识答 What is design 啦， 懒系嘢咯，就会识得扮嘢咯。 What is design？ 同埋就会 creative 啲咯， 系 可能系有帮助， 即系令到你可能谂嘢点样度嘅时候有少少 嘅。因为会教你点样去谂你嘅 mindset 咯。因为后来我再做嘢之后咧，我自己有钱啦，我就自己再进修咗一个课程嘅，就系读你头先讲嗰啲 brand 啊，叫咩名啊，源于咩地方啊， 即系嚟自边度历史嗰啲啦。 系多数系读品牌嘅咁样咯。咁之后我就即系 都系靠做嘢啊， 都叫做 实习 咯，系啦 系 啦。 我觉得系真系有唔同嘅出路嘅，真系真 系 啦。唔系，但系你当下你喺嗰个人里边，你嗰件事里边，你唔系噶，你好模糊。你究竟系咪读咗呢个有用咧？或者你唔读系咪好差咧？点算咧？边你可能会做咗啲唔知咩工，跟住其实你想做嘅嘢就做唔到，系唔知嘅。 但系其实咧又咁讲，你有阵时都唔知道自己想做咩。 都系嘅。 系咪当时 好多人都系嘅。 啊 咁咯， 系啊，就算读得好叻嗰啲人都可能唔知道想做什麼。 因为譬如我系好中意画嘢，但我从来冇谂过咧， 你好清晰画嘢系唔会搵 唔 会搵钱噶嘛， 冇 啦啦，系香港啦， 不嬲都系咁讲嘅，系细个 啊带你学画画，但系你好中意之后同你讲画画，唔好学，唔好再画画啦。 因 为 如果你要好劲嗰啲人系读理工噶嘛，你会觉得唉自己都唔系嗰啲人嚟啦， 又未去到咁样， 又未去到 level， 即系高不成又低不就咁样。 系啦，但系其实呢个世界上咩人都有。有的不是只得出名的人的嘛，咁其他普通嘢都有人做噶，系咪先？ 系都系嘅。 我唔知道大家听到而家呢一刻有冇觉得我哋好 系好浪 费？ 我哋冇乜，我哋唔系呢个知识型嘅，全部 系啊，我哋唔系一个知识型啊， 即系。推垃圾车想讲， 你咋真系？ 我推过， 系咁讲先推垃圾车。 即系我意思，我哋未系嗰种好有呢、這个学识修养啊，读过好多书嘅 系啦， 即系系咯，未去到呢个层面啦。跟住到阿牛啦，阿牛已经系 Ivy 发展時期， 唔好同 杨 怡差唔多啫嘛。其实 系应该系差唔多时 期，系应该系差唔多同杨怡嗰期 2000年之后啊。 是啊， 咁梗系啦， 一定是2000年之后噶啦， 我 系 千年虫嗰阵时啊， 我一定是2000年之后 啦，有约2000年虫啊，你惊唔惊？快啲买一樽翻去啊！ 除了恭喜之外，都唔知讲咩好恭喜。 我当时艾俊已经流行咗好耐噶啦，中三嘅时候已经听到宣传噶啦。 系啊，系啊，系啊，但系都已经听过，知道艾俊系好差你先读嘅。但系当时我都有个疑问，好差仲读嚟做咩？即 系唔想 咁样谂咯， 咪一技之长咯。佢话读 男仔好似好啲咯， 有啲嘢有张嘢嘅就好过你零分咯，意思。即系佢咁讲噶，系咪先？因为好过你零，咁佢有啲嘢读咗，即系有张 shirt 咁嘅嘢， 有啲 技 能， 系有啲证 明下啫， 证明下你有做嘅嘢咁咯。 哦，系咯，我应该同杨怡系差唔多噶，即系我哋会考中学嗰个时期，详情可以听翻呢一集，呢一集 系 冇 DSE 嗰阵时， 我好似冇乜。其实咧，我唔系唔读书嘅，我系读书，我都知道自己点样先至读得入脑嘅，其实。除了数学之外， 数学都要读噶咁。 系啊， 背啲数字， 佢交到拎棍噶嘛，系咪先？咁但系我真系冇数学，真系完全唔得噶。我记得咧，嗰个数学老师曾经好认真问过，点解你记嗰啲中史啊、文学嗰啲咁多咁复杂，你都记得咁清楚，但系一条数学嘅公式你记唔到咧咁啊？跟住我都唔知道， 因为你唔中意咯。 所以咧，考会考之前咧，同埋考会考之前咧，我咁啱经历过人生嘅而家谂翻系第一个嗰啲叫咩啊？人际关系有问题嘅时期， oh. 当时咧我系同其他嘅一路嘅朋友啊或者同学咧系唔知点解闹翻咗咁样嘅。 喺会考之前， 系啊，即系中午嘅时候， 点解 全盘系闹翻嘅？即系突然之间我成为嗰、那个系啦，因为我成为一个被又唔可以 bully 嘅孤立嘅咯，系突然之间 bully 啊， 但唔系 bully 欺凌你啊嘛， 冇、哦、欺凌你， 其 实 佢冇欺凌我，系孤立咗我嘅，完全系。Okay.你当平时可能同呢三个人或者呢扎人都好 friend， 突然之间我完全系独立咗一个，我就去咗同另外几个完全之前冇乜 friend 过嘅人， 系啦， 同我都有啲似，变 咗一堆，突然之间 一个新组合， 系啦。咁当时我系觉得，其实问我咧，我系好唔开心嘅。咁但系当时我又学会咗一样嘢，咁都系要，中午都完啦，使乜理佢哋啫？ 仲快啲完咗仲好， 即系算啦，系啦， 佢哋咪 成扎流流快快咁咯，使乜理佢哋啫？咁我同咗一啲另外几个女仔系，哦，我哋自己唔紧要啦，你可以过嚟我哋度，或者被收纳咗另一个团体。所以其实我系乱七八糟嗰阵时，你唔好话会考，你得考模嗰阵时咧，我未去到打机嘅，即系唔系样嘢，即系打机嘅话，我有温嘅，但系我系知道，时间打我系温， 即系少温下循例。 同埋当然有去自修室啦，即系一齐去啦，几个人咁。 即系唔系我咁去瞓觉嘅。 冇嘅，但我系你温书，我攞书睇。 哦，即系都系唔温噶咯， 唔温，之后仲要系我根本就冇带书嚟，我就系真系去图书馆，你明唔明啊？哦，你哋温啊？ 即系考试唔带笔。 咁我睇本《倚天》先，我睇本《金融》先。 咁但系佢哋有冇话做咩你唔温书啊？咁啊？ 有嘅。 咁你点答啊？ 我就话，得啦，唔使理我。 我识噶啦，咁啊。 我唔会，我唔系我识得啦，唔使理我。我 focus 系点啊？你温完未？可唔可以食嘢？因为我想去，我想，因为我冇其他朋友嘛，孤立咗啊。咁如果我好似要融入佢哋咁，你明唔明啊？ 有少少咯， 咁样去咯。 系啊，我系重点，所以冇乜温书。跟住到会考前咧，我系都系发紧梦噶，我称之为比起以前更加差。 即甚至乎一啲我好骄傲嘅科目，可能而家讲紧系中史或者文学咧，可能以前咧，即之前我未被 有把握嘅， 未被孤立嘅时候咧，我系讲紧中史要攞满分，我想，即追求满分，数学就唔捻理佢啦，屌咁啦。但系到会考前咧，我系连中史都唔想温。 嗯，即系放弃、嗯， 即系系有少少放弃嘅，完全系。 咁但 系 我谂过个 系咪因 为 情绪上都有影响？ 会系，即系觉得唉、哎，都唔知做咩嘅，是但啦。当时咧，仲要学校咧都有啲类似讲座啦，即系会 听出路， 净系啲中午嘅人嚟听嘅，即系就哦，而家好 list 晒出嚟，其实都算系咁噶啦。即系有啲咩可以报啦？你哋而家可以报啊？系咪要攞科、啊？ 然 后 佢 会 分 组 啊。譬如如果你想做嘢嘅，就教你点样求职啊咁噶。 求职我嗰时冇嘅，佢就 系 讲话呢啲嘢可以报啦。学校系会收几分嘅人系中六啊，即系讲下咁样。咁但系当时我无心装载，所以当全部同学喺会考前都觉得诶、即系放榜前啦吓，一定要快啲报 Ivy 俾嗰百几蚊嘅咩留位费啊嘛。类 似啊， 你一定俾咗先嘅咁咧，我俾都冇俾噶。嗰、那个成搭 Ivy 嗰搭嘢，我睇都冇睇过， 我知啲咩科嗰啲啊， 完全冇理过佢。总之我就系一个哦去考咯，考嘅时候好在就系新接纳嘅团体有个女仔系同我好多科都系一样，我哋一齐考嘅， 系 即系无论系啦咩咁啱咩学校都一齐嘅，都系我哋本身学校附近嘅，咪去咯。我哋最兴系咩咧？斗快出嚟，输咗嗰个请食嘢。除了有些不可以早走的嘛，有些 MC 啊 ，MC 好像不可以早走，做 MC 是好像是 long quit 就可以的嘛， 系啊系。 咁最快加数学啦，做 Q 晒试紧弹咧 就咁做 晒 嗰啲 multiple choice 做 晒 识嗰啲嘢就试紧弹，谂都唔谂啊！你以前仲我以前仲有个愧疚心就，唉，算咗睇都硬，可能识咧，唉，可能咁咧。 唔系、数学好似你咁，我放弃噶。 系我试都唔试啊！ 我就咁乱剔噶，全部 A B C A B C 咁样画噶， 够剔啊嘛。 系啊。 我仲要，总之宗旨就系识嘅做啦，之后就走啦，做完啦走啦， 都唔留恋啊， 系啊，唔留恋，你唔会再去细心研究， 系咪真系识咧？ 呢、 哎 這个可能系咪咁计啊？或者唔好话系数学，可能系经济啦，甚至乎我嘅文学啦，或者中史啦，我就咁写晒书，我唔会再去翻睇究竟啊，可以加多个 point， 可以写长啲，冇、我唯一认真仲要加字嘅系作文，系啦。我用加字添，咁最后个结果就系作文嗰科系最高分嘅，即系最成个表里边系最高嘅，其余都系流流废废。咁所以 但你当时冇惊喎，诶之后唔知点？ 因为当时咧，我系谂咧，嗱，首先我冇报到咩流位费嗰啲嘢啦，我都冇去研究究竟应该读咩科，亦都唔知道自己 想读咩， 想做咩啦。因为啲人就谂下想做咩，咪读咩咯咁样。 跟住就， 亦都有其他同学咧，就好似我唔知道你哋有冇，有啲人咧立定主意，就算考紧会考嘅时候，佢已经觉得自己要 repeat 啦。 我都系咁嘅。 系啊，佢已经即系未打，佢已经知自己打输啦。咁不如去研究。 你对于 repeat 呢样嘢点样睇咧？ 我一放榜当日咧，有个同学啦，咁咧我哋喺会考度，唔系喺会考，喺个礼堂度攞个 shirt 嘅，攞、 啊、 完之后就你见到各省东西有啲人就，好似想弹都有啲人喊 喊 到猪咁啦，揽住阿妈，有啲人同我老师啊咁咧，唔、 啊、 知一片愁云惨我又奇怪怪咁啦， 系啊系啊， 咁、我攞咗成绩之后咧，我就觉得哦系啊意料中事，即系我都知系咁样噶啦，冇话点啊咁样，咁我就见到有个同学。咁样佢话：诶、哎，吓我你系咪好低分啊？即系谂住安慰下佢嘅时候，佢同我讲，其实佢分数高过我嘅， 好高。 系啊， 跟住我问：咁你好喊？ 系 咁啦，即系咩事啊？个我佢而家唔知啊，佢定系 repeat 咁啦。 即系嗰阵时即刻就要 repeat。 系，然后佢知道几分之后，佢就更加觉得我都 repeat 啦，你唔系 repeat 啊？即系我都高过你都 repeat，你都应该 repeat 啦咁样。 咁你就话 咁我当时我喺屋企人同我一齐，佢话你会唔 repeat？ 跟住我吓。嚟都你唔系化， 但有啲人觉得我可以再试一次啊。 唔系一来咧，我唔知依家嘅人啦。以前我即可能杨怡会明嘅，以前咧会觉得咧咩都好，千祈唔好临班。 哦，系啊，以前会有呢个 想法，你唔会想同下一届嗰啲人一齐噶，你觉得好样衰噶。 而家你谂翻，其实冇乜嘢， 系 no big deal 一年啫嘛。 系啊， 但系学生就系咁噶啦，你小朋友，我好样衰，我老豆考唔上，同埋我都再读一年咁啊，点啫？都系咁噶啦， 我都觉得系。 我唔系啊，我个脑入边冇，从来冇谂过要重读， 冇啊，所以我就我吓、我唔会啊咁咯。 有啲人我都系唔忿气咯， 唔系，但系我 打机咁，即系你我再玩多次。 但我都觉得有啲人 repeat 咧，系因为佢哋咧一心就真系想中六、中七、大学。佢嘅目标系大学， 因为有好多人系有目标嘅，我哋 系 冇啫。 Sorry， 系我哋冇啫。佢嘅目标， 即系佢哋做到嗰样嘢。 佢目标就系大学咯。咁 所以佢个层系咁样上嘅， 唯一就系咁啫嘛。 嗰啲人就系咁噶啦，就要读完中六、中七，读大学，跟住结婚生仔，佢哋全部有晒目标嘅。 佢哋系就 系 想咁，同埋嗰时咁啱系开始话有副学士嘛。 系。 咁有啲人就话系副学士啦。咁但系我嗰、那个，那个佢就跟翻，佢就唔想啦，佢就。佢即刻就去咗嗰边条队话 repeat 啦，咁当时我就我唔知咁啊，跟住之后我屋企人就问我咁你而家点啊，即系话点搞？咁就系好似头先你咁啊，有个同学话去嗰个旺角嗰度唔知报咩课程，我去睇下咯。咁嗰个同学咧又有车，即系佢屋企人又有架车，又可以车埋我同我屋企人两个人。咁我搭佢架车咯，去下我个心咧，因为当时我嘅学校喺柴湾啦，佢就去旺角嗰度报唔知咩旅游定酒店课程。 好多人报呢啲噶。 VTC 其实连嗰间都唔记得，唔系 VTC 嚟添啊！佢嗰间 系我知嗰间。 我心谂住哦，咁冇嘢嘅，过到去唔报，我都过咗海，咪翻屋企咯。即系我脑系咁谂。去到现场咧，我嗰个同学真系报嘅，即刻佢好似报酒店啊。 其实好多人读呢啲嘅， 系啊，当时 咧， 即系尤其是我哋嗰而家可能又唔系啦， 而家好少人 兴啦， 以前兴嘅系啊， 即系我同杨怡会考嗰呢年嗰几年就好兴系酒店嘅。 我朋友系读嗰啲嘅， 系啊， 酒店及旅游。 咁去到我又吓睇到，我先认真喺度睇啊，吓酒店唔想读，我真系接床。我真系咁谂啊，跟住就睇睇美容吓、啊，我唔谂想去美容，我又加上个脑即刻就谂，我唔 sell 人美咩容，我又唔识帮人整，唔系嘛，帮人整面好惊咁啦，跟住再睇到又有啲啊，佢其他类似有啲系服咩药物啦、啊。即 系 药剂、健康、营养、 营养学 系啦系啦咁样嘅，即系毒嘅 嗰啲。 营养学好有钱， 咁我就咁啦。咁我同学已经系即刻走去报啦，即系佢嚟到佢目标就系报，我就喺度游嘢嘅时候咧，跟住我屋企人就你呢啲都唔读嘅，即系呢啲都唔系嘅咁咯。跟住都系算啦，不如走咁。 咁其实最后你冇 跟住走咗之后咧，我唔记得点解。我屋企人就不如你去报呢个啊，佢指咗一个噶，啊呢、這个都几好，跟住我再翻去睇下先啦。我记得嗰日咧，应该系冇再去其他地方噶啦， 就翻屋企啦，休息下。 系啊，翻到去跟住我其他人就点啊，考成点啊？咁你问我咧，其实我会考分数又唔系好低嘅，即系唔系话嗰啲 E Kids 三条友加埋得三分嗰啲啊。 哦，咁又冇， 即系冇去到咁样嘅。 我哋三个人加埋都唔止呢个分嘅。 系嘅，你问我话听，我八分。 O K， 系啦，嗰、那个话要重读嗰阵十分 ，O K， 学校嘅即收中六嘅标准系十四定十五 啊，差唔多要咁 咁样嘅，系啦， 十四啊，可能 好似系啊，咁然后喂八分，跟住咧我仲记得八分做啲咩啊，唔知喎咁啊，跟住后来我个屋企人就，我睇到呢一个咧，不如你去报呢个啦，呢个几好啊，咁样就系、是、其实都系 V T C 嚟嘅，读一年先嘅。咁嗰个课程系读嗰啲咩广告，我唔知嘅仲有冇啊？广告包装及印刷， 嗯， 咁成日问我吓，我唔捻拉更，我即系咩嚟噶？ 系， 咁但系因为我屋企人就诶、哎、都系读下啲，喂啲咩吓，做下咩电脑软件啊，唔知咩画下嘢啊，图啊嗰啲，诶、哎，不如读呢个啦，问你做咩？你想做咩？哦，我唔知道、啊。跟住之后，我仲记得我有问我哋屋企人就系，我就系问嗰个钱嘅，即系我喂，如果我读。你俾唔俾起啊？都系真系咁问你，系咪俾到先？哦，你咪读咯，呢个我老豆嚟，唔怕讲，可以啊，读咯，得啦，我俾钱啊，我话咁得啦，我报呢个咯，因为我有个，我当时都系咧，我完全，我甚至你问我都觉得几得戇鳩，系我连话我去做嘢啦咁，我都讲唔出嚟，因为我真系唔想做嘢。 系。即系总之仲想读下书啦， 即系想其实你嗱，大家身为曾经嘅当事人都觉得，哇，我梗系拣读书啦，唔使做嘢嘛，即 系 会觉得求其逐读啦，读咗先搵啲 读 啦咁样。 读书好闷啊，有啲 唔系因为我个脑唔系话唔系真系嗰啲 repeat 读书，系、哦、你报一啲嘢去读， 佢只系唔想 系啦，唔想做 嘢，即系唔想承担大人嘅责任啊，嗯、即系唔想咁快就进入下一个阶段。 系啦，我报嗰啲嘢或者拖一拖先啦，我唔知道自己做乜。 我反而系想读诶，即系想做嘢，唔想烦。 唔系啊，我仲系嗰阵时系呢个扭扭快快，我好报，咁咪就去报咯。 反而咧，令我谂起即系你哋呢啲 即系当时啦，我仲记得我报完名之后就好轻松，但系我咧又因为我其实同中学同学就唔系好熟啦，但系同啲小学嘅 friend 就熟啲嘅，佢哋全部都系好高分嘅人嚟， 系 读书 人，认真人啦。 我仲记得咧，当时我仲好得闲陪佢哋去港大睇下，又 陪 佢哋去 伴啦，喺度 陪佢 poly 度等啊。 自己嗰啲又冇捻理过啦， 冇错。我谂翻回想翻，觉得好搞笑咯。 但系其实我报嗰个一年嘅时候咧，我仲记得咧。我其实个心口谂死啦，我得八分啫，即系读唔读到嘅又唔识，唔系好识嗰啲电脑嗰啲嘢。 你五科合格就得噶啦， 佢我四科合格啫嘛。 哦，系数学唔计嘅，以前中英合格，一定 中英合格嘅咁我。跟住去到佢，因为我就唔系接，我唔知隔咗几日定咩，就去报啦，即系特登同屋企人去报礼物，拎埋钱啦咁样。跟住咧系啦，有面试嘅。但系就冇歪嗰个咁样噶，我觉得 冇 咁 难你， 冇咁恐怖嘅。嗰、那个后来咧，仲要系教我嗰一年嘅阿 Sir 嚟，其中一个阿啲阿叔啦，好阿叔嘅。咁我去睇咗我个成绩之后就话：吓，其实你咁高分唔使嚟报呢啲嘅，即系佢话你可以报 Ivy 嘅， 佢可以直接去下一级啊。 系啦， 佢而家呢个系俾一啲 多咗，即系好差嘅，差啲嘅。 俾你读一读先，答嘅。 系啦，佢读完呢一个就等于唔科合格。 其实我到嗰阵时先知咧，原来咧我呢一年读完之后咧系可以博去 Ivy 嘅，直接可以博去比喺。即直接播去 Ivy 可以，就唔使再考再收。跟住我先至个心口谂吓，即系我冇交留位费之后，我都系去 Ivy。 咁多数嗰阵时个决嗰个选择都系咁。 我完全系一个啊，佢都话咁你仲读唔到就我，跟住我老细梗系读啦，唔读做咩啊？唔报做咩？ 你唔去边啊？ 哦，好，跟住我仲问佢噶，我仲话啊，但其实我电脑啲嘢唔 系 好识噶，真系唔系好识你，因为佢有写个课程喎，系、哦、有 Photoshop 啊，有 AI 啊，仲、有嗰个咩？佢写咗系教你印刷嗰啲 知识啊，即 系 CMYK 啊，有啲咩出血啦 嗰 啲嘢，嗰 啲嘢。跟住其实我呢方面唔系好识噶， 唔需要正常。 跟住佢就话。哦，唔紧要噶啦，你呢个咁，即系佢先系你个成绩咁已经好过好多人噶啦、 哦、 ，OK 噶啦 ，OK 噶啦，然之后就哦，咁学你话斋，跟住就放下心头大石啦，就啊，起码报嗰啲嘢，好似唔好似乜都冇噶嘛，即系唔系报嘢又唔系做嘢，你做咩流流费费咁样，咁好似一个交代咯。但其实当时我都不知道自己报嚟做咩，唔知 求其有啲嘢塞住咗做嘢，有 塞住屋企啲口先啦，咁报咗啦，咁读读咯咁样。后来系读。真系读咗呢一年咧，识咗一啲其他嘅朋友咧，反而系其中一个朋友先至勾起咗我对应该要做啲咩咧，系佢 谂下， 系啦，佢提出嘅啊，我哋之后报 Ivy 可以报呢一科咁，我就吓系咩？跟住先去睇，哦，其实都几好喎，都系我会做嘅。 有冇发现有时候我哋会无意中人哋讲一句嘢之后，哦系，可以咁样做， 因为有时你。同埋嗰阵时细个真系，你一谂翻真系细啊！虽然当时我自己好捻大个，系咪先？ 当时觉得自己好成熟。 系啊，我大人啦，好捻啱啊，好捻清楚啊，咁噶嘛。但系你一睇翻，其实都系一嚿饭嘅有阵时。 一嚿饭 系啊， 一嚿饭。 但最有趣系嗰个同学，即系佢 inspire 咗我。哦，我可以报呢、這个，而家我做紧相关嘅行业啦。当然，咁、但系佢 inspire 咗我之后，佢自己又唔系做呢样嘢。 哦， 佢就 講 反而佢系咁，佢系咁点讲咧？亂即係開始，譬如一開始佢圍繞做 A 嘅嘢，咁佢就去做 A， 做一年之後又唔啱，就轉去 B， 轉去 B 就又唔啱，轉去 C， 佢就 即係佢摸索。 反而佢做摸緊嘅時候，佢點咗我一下咧，我哋一路都係咁啦，即係都係呢、這個呢啲、 okay、 行業啦，一路去咯。 嗯， 咁你問我，我會覺得 回看回看 有時回看，其實咧年輕人咧即係。你讲，我谂而家可能都系嘅。有阵时可能就算好多你嘅朋友啊，你嘅屋企人啊，同你讲咗好多嘢，喂，你点点点啊，你要咁啦，你唔好咁，唔可以咁样噶，你应该咁咁咁。其实咧，大部分你听唔入耳。 系啊，听唔到。 讲真啦，你会 即系好似闭屏咁样。 哦，对对对，系嘅，都系你自己有一下突然之间， 自己系、 哦。我其实系想咁，或 者我好似想咁， 我应该做到呢样嘢。但是又会发生很多事情，即系我唔知算唔算好彩，就可能我嗰个同学讲完之后，咦，我觉得呢一科呢一行都可以，就一路做又 OK 啦。咁但系好似佢自己咁 跌跌撞撞， 即系以为自己哦，我做美容都几好啊，我都好中意扮靓啊，咁咪读美容咯，系咪？ 系。 咁但系读到一发现，喂，唔系、啊，诶，做咗一年之后，喂，人工又低啦，又要 serve 啲客啦，哇，真系唔得，诶， 其实又唔中意。 咁唔好啦，我再转，可能哦，你唔做美容，走去卖衫咁啦， 卖衫系你唔使搞人哋块面啊，你又哇好攰，要企喺度， 或者有啲人纯粹系想赚多啲钱嘅， 唔中意。咁你到头来转嚟转去咧，最后你都唔知道自己做乜噶。或者可能最后求其转下转下你老啦，咁咪继续做呢个咯，咁 唔系跟住就系咯， 系啊， 或者参加造星咯，好多人即系即系其实即系有时咧，你后生嘅时候就 系啊， 虽然你唔知道做紧乜，但有时你一啲决定可能都未必系最坏嘅，我会 系啊，你系咁一路转咯，或者有阵时可能就 系、是、都系见步行步咁样系嘛。 是啊、 又不是的，有很多人是 有 很多准备的。我们讲的例子是如果你都像我们这样。 是啊，即譬如你现在都是、哦、都不知道自己想怎么样。 因为很多人是 继续走下去。 很多人是、很高分或者知道自己读什么科的，分是怎样的。 有些人。 然后出来是做什么。 有些人是一路就是读书的时候就挂住追求我们高分最高分，就是 很厉害。 但去到一个点就是你读到跟着呢。 追求咩咧？ 系啊，咁跟住咧，你读到一世啊？ 唔系嘅，有啲人就 系啊， 譬如读咗呢一个之后，佢出嚟可以做一啲好高人工嘅嘢，佢会谂呢啲嘢噶。 但系咧，我有阵时觉得有啲人会话啊，我譬如例如佢可能已经有个 target 想读呢啲嘢，就做某一啲嘢啦。 系啊。 但系咧，可能佢读完之后咧，其实佢出嚟做嘅时候觉得，呢个工其实真做就唔啱。 系啊。 跟住可能佢做一啲完全同佢读嘅相反 的。我都有同学系咁样的。 系啊。 嗯，即系以为自己 系啊，以为自己可以做嗰样嘢嘅，但 系 做嘅时候，原来唔中意。 但其实我哋身边人就咦，佢嘅性格系唔啱做。 但有啲人系佢要试过佢先知嘅。 系 啊，即系你同佢讲话，我觉得好似唔啱你，但系都系觉得唔系，我觉得我想试咁咯。 同埋 唔紧要啦，我觉得试过你唔啱咪。 有时我咁谂嘅，即系我因为我唔中意读书啦，或者我哋都唔系读书嘅，即系 材料 啦， 系啊。 但系咧，原来譬如某部分人系读书好叻嘅，咁佢出嚟做嘢可能又唔 系 好理想，反而。 哦，系 啊，都见过啲人系咁噶， 高分低能， 即系又唔好咁讲。 即系佢读书嘅时候咧，明明系好标青嘅，即系你见到佢哇好勤力啊，啲嘢 OK 啊，咁你应该觉得佢出嚟做嘢之后做一份好嘅工啦。 有阵时就系你依家可能而家再做咗嘢嘅人啊，就会发现咧，喂，佢又话咩咩咩哈佛大学，即系嗰啲哈佛大学，剑桥毕业嗰啲，即系好多呢啲系咪？ 学院 又系啦，又话自己咩读去外国啊，读咗好多年啊。但是英文都不懂啊，即是吓，即是咦这样 的。我觉得读书做嘢之后发现读书叻唔叻嗰样嘢并唔是一定的，等于做嘢好的。 不是你读书你有一个入场券啦，很多人话，咁你就可以去做一些想做的， 或者你个人工比你其他人高啲啦。 但是佢处理其他嘢，我觉得是一 唔关事。 九唔搭八嘅可以系， 所以咧，我觉得系因为我哋知道呢个事情咧，所以我哋就会同啲青少年讲，哦，其实会考几多分咧，即系啲 DSE 几多分，真系唔会影响你一生噶。 系嘅， 因为我哋下山个三百字就系想讲到咧，即系做嘢时候，其实学历其实系可能好重要，但系都系你个人究竟。 但你的经验咧，其实都系好重要。 我觉得人本身个 common sense 都重要。 咪逻辑咯， 唔系好多人 或者 common sense 人际关系咯，人际关系咯，你处理啊，即系做嘢嘅时候你 有好多嘢咯。 你讲真啦，你做嘢嘅时候，你读你十 A 又当十 A 嚟到做嘢，但系你连先后次序啊、逻辑啊，又同啲同事关系唔好，你点做嘢啫？ 我发现就咁讲，我见过噶啦，有啲好高学历嘅人啦，跟住你喺工作上面接触嘅时候，你发觉哇，点解咁夺嘅？但系人哋可能当然啦，人哋搵嗰份工系好，即系好高人工啦，职位好劲啦。但系你发现佢处理某一啲事嘅时候，都吓啲好似夺下夺下咁嘅咁咯。 即系我觉得。所以有阵时我更加谂，哇！如果我有小朋友，我都唔知点教佢好，究竟教边款咧？即系时未有 啊， 难啊，系我唔会有， 我又未，唔系，即系我亦都唔会催谷佢 系。 系 啊，即系你点同佢讲咧？好似 因为唔系等好嚟嘅。 唔系啊， 系 啊，好难讲啊。 你又唔可以话俾佢听，溜溜快快唔读书嘅。 你又不可以跟他说，哎，不用追求高分的。 是啊，没用的，你又不可以这样说。 求婆不是求分数嘛，是 不是？ 但你其实又觉得读这么多书没用的，不用说。 其实我们讲完这么久，可能人家都不知道我们讲什么。 没 关系，不要紧。 做了很多通常。 是咯，都是我觉得 一个分享 sharing。 实际一点，或者即既然你不知道自己好理想，冇理想嘅，冇特别嘢要，好有目标， 一定要有理想嘅呢个世界上。 咁你不如就睇下眼前有啲咩实际嘅嘢你可以做，真系行动到嘅嘢。 都系 我觉得最简单就是我个人咧就系觉得啊，呢样嘢你系开心、中意、投入嘅。 我觉得要中意先， 系 首先嗰样嘢你系中意，你先会读啦或者做啊，即系唔理工咧或者系书啦。我觉得你中意嗰样嘢， 谂起嗰、那个啊，嗰、那个袁国勇咪同嗰啲学生讲话嗱，其实咧每一年咧好多人读医嘅， 系啊， 但读完之后 你是不是真系中意咧， 系读完之后你对你嗰份嗰样嘢系你对一世，你每日都系咁，你嚟紧嗰几廿年每日都会做嗰样嘢， 你系咪真系中意咧？ 你系咪真 系 好中意？系啊，同埋所以好多人读医，读完医之后系读满咗诗嘅，即系毕业，但佢唔会做医， 因为好多人可能系睇之后出嚟个人工嗰啲嘢啦。 咁、但系当然，如果你个人好睇人工嘅，咁你就向嗰个方面啦。你中意钱就向钱，系啦，冇问题嘅。我哋呢啲就系好穷，但系你又中意做自己中意做嘅嘢， 但都 几 中意 钱嘅，系 都中意嘅，冇话唔中意嘅。你涌埋嚟，我梗系要啦，系咪？ 飞埋嚟，你唔接住佢啊？ 梗系要啦。 啊，好啦，我唔知讲啲咩， 加油， 唔紧要系咪？ 黐线， 又 讲 呢啲想俾人 先嚟加油， 系咪都加油噶啦？哎，入油啦，拜拜。 Yo, what's up?